文静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就擅长，不安于固定就会越强，从来未献媚去兑换你观赏，从来未怕中枪，我会在某天闪亮，一对手掌曾经打翻千百场，未生于你剧场，全球观众已经在场，完了你梦想。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啊，2:21啊，今日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阿一之外咧，咁当然每次我哋有边个头晕身庆啊，要请假咧，都一定有佢嘅出现嘅。监制你好，监制 你好啊，一嗱，而家咧室外气温咧摄氏28度啦，湿度6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3系低至中嘅，3至4啦。紫外光指数咧就系7系偏高嘅。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啦，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而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嘅早晚咧都较为潮湿，下周日咧就系会下周日间系会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嘅。 好嘢，知道我哋嘅套路啦。 好，上次我好记得噶，我之后我都有听翻个节目咧。就係、是、話，哇！我發覺係有幾個位俾你哋拋到咧，跟住我就所以今日咧就同自己講，哇！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記得咧，就係報天氣。 哦，係，我哋、 啊、 我哋 同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同埋紫外線指數。 我哋嗰日做完節目，咁我哋相聚啦，有段時間嗰日，即係嗰日做完個電話嗰、那個節目之後。咁亦都有啲同事话啊，你两个冇大冇细咁样， 冇分大唔大细唔细嘅，一齐做嘢啫，唔系啊。咁但系我觉得都几有趣啊，嗰次嘅经验 系系，你连踩咗几个钟啊？如果冇记错系咪？ 四个钟咯， 四个钟嘅 系啊。跟住然之后，寻日咧突然间神光嗰度讲起一样嘢咧，就系话原来咧喺咁耐以嚟啦，即系当有啲咩代班咧，龙虎榜啊，环球榜啊。日本榜啊，我都做过 了。哦，系、哦， 系啊，我数过晒咁多个榜嘅代班噶啦，已经。 我想知道啊，即系作嗱，我冇揸车啦，其实都冇咩、啊，都唔系好关揸唔揸车事。作为一个男人， 嗯， 四个钟冇得去厕所，系点处理嘅咧？或者你有冇试过？或者你有冇试过？即系你外国长大啦，即系我读过书啊，生活过啦，揸长途车去唔到厕所系点处理咧？ 嗱，我个肾功能不嬲都 OK 嘅， 系 嗱，不如咁啦，我咁讲啦，我试过有一次嘅经验咧，就系、是、嗰一次我系以前我翻学咧，我要揸九个字车嘅，咁跟住揸九个字车翻学噶，我以前喺外国嘅时候， 我翻学都系揸车嘅，以前读大学 揸单车， 系啊， 你揸单车就可能易搞啲啦，咁我揸住架私家车咧，你都要揾地方劈低架车， 但系学校俾唔俾泊车噶？ 梗系俾啦，唔系搞唔掂啊！我间学校喺山上边噶，咁、 哦、 跟住有一次咧，我就系车住我妈妈由学校翻屋企，个九个字里边咧，突然间急、哦，仲要系大件事。妈妈喺车里边嘅、啊、大件事嘅，跟住然之后咧，我妈咧就话：，喂，你系咪真系好唔掂啊？咁唔掂，不如揾个地方拍低，揾洗手间啦、啊。咁、啊、跟住咧，好衰唔衰咧？我行嗰条路咧就冇乜。商场全部住宅嚟嘅，佢话、哎、不如你兜去个商场啊，我话唔得啊，不如唔好啦，我引到翻屋企啦， 争几耐啊？ 我开始病发嘅时候咧，就应该系仲有半个钟头车嘅， 好耐喎， 啊，好漫长，仲要系大事， 系咯，仲要你揸车， 系，哦， 会有时会打个冷震噶嘛， 唔系打个冷震已经太迟噶啦，我可以话俾你听，唔系嗰阵时就即系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忍，咁同埋咧，我有个习惯咧。我係唔係好中意喺街嗰度， 哦？即係有呢方面嘅潔癖啦。 你可以咁講啦。咁跟住之後，我媽話：，喂，嗰度有間快餐店，你不如入去啦。我話唔得啊，嗰間快餐店嗰個好污糟噶。我話就到屋企噶啦。咁跟住咧就嗱呢啲時候咧就係，最差勁嘅時候就係每一次咧遇到你最緊急嘅情況咧就。条条街都红灯嘅， 哦， 你红灯开一个路口咧，跟住下面嗰几个都红灯。 心理阴究竟系心理作用定系真系事实咧？ 命运咯，可能系，唔系事实真系好多红灯。咁跟住 平时冇咩，平时都有。 因为咧，其实红灯与红灯之间嗰个嘅时间咧系一样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咧，你留意一下 咗第一 呢个路口系窄正红灯咧，你下一个去到都系有机会又系红灯嘅。咁如是者咁咪又忍啦，跟住我同我媽講，你不如你試下講下其他嘢，等我分散下注意力啊，即係我唔想集中喺我個狀況嗰度。跟住我媽咧就突然間唔知喺度講緊咩嘢，即係又講啊，屋企個廁所咧好似有啲問題，哇，可唔可以唔好講廁所？即係有啲關係。嗱，你講廁所啦，講水有關啦，即係你聯想 口哨聲啦， 係啦，你會聯想到嘅。咁跟住咧，陣間就啲感覺又翻嚟啦。 嗯， 咁跟住我唔得，你再講其他嘢，唔好講飲食， 係 唔好講水，係你講乜都得。 新聞又好， 係啦，你 打疫苗又好， 係啦，咪嗰陣時冇疫苗打啦。咁但係即係係啦，講一啲唔關事嘅嘢。咁跟住我捱到翻屋企啦，好彩咧，我屋企個車房咧。一落咗車之後咧，我只需要三秒鐘，我就可以去到個洗手間㗎啦。 哦， 好近。咁跟住，然之後，其實我係成日都會發生呢啲事。我係揸長途車咧，我係會有陣時會急嘅。 但你有冇嗰個腦入面嘅所有嘅掙扎喺入面？嗱，因為我唔知你加拿大嗰邊嗰個屋企係點啦。嗱，假設啦，香港泊車係其實係好漫長嘅一件事嚟噶嘛，即係你啲位又窄啦，你要慢慢褪入去啦。即係喺嗰陣時，你個腦會唔會出現無限嘅可能性？究竟我應該好啦，翻到屋企？我即刻擺喺條街先，然後跑入去快啲啊！定係我真係拍入去近啲快啲，定係點樣？定係即個腦入， 我首先我腦會計算咧最短距離嘅。咁究竟我架車拍喺前門定後門呢？前門就去廁所，樓上嗰層廁所；後門就去樓下嗰個廁所。個步距係幾多咧？呢啲我全部諗曬噶啦，已經。 係啊，即係個腦會諗呢啲嘢嘅。 我諗定噶啦，即係個計算最短嘅距離。我就算我翻屋企。跟住我嗰次，我仲要我媽鬧鬼我咧，佢話你趕時間就唔好行啲細街啦，細街又要多路口停。我唔係啊，細街咧我就係避紅綠燈啊要。 哦， 係啊，即係我最後已經去到咁慌忙嘅時候咧，我就要諗辦法。 但係 keep 到理性嘅。 keep 到嘅， 因为计到噶嘛啲嘢， 系啦，即系我就个脑系不断咁样计算咧最短嘅距离，同埋因为嗰阵时都十几年前啦，就话冇嗰啲 GPS 即刻话到俾你听实时边条路系红色线、深红色线等等噶嘛，系啦，咁嗰阵时就要靠经验咯。 咁而喺度做节目有冇试过咧？即系本身 做下节目， 系啦，即系例如你以前有冇翻过通宵更啊？ 哦， 嗱，因为龙哥好多古仔嘅。即系 龙哥嗰啲古仔精彩好多， 有啲人话播唔知咩十分十二寸啊，劲歌金曲嗰啲一定系肚痛噶嘛。 都有咁样嘅听过嘅嗱，但系咧嗰阵时我记得我初初入行嘅时候咧，以前读紧嗰啲 DJ 训练班咧，真系有同学仔就问过个前辈，就话喂，其实你会唔会真系突然间做下节目有 feel 噶咁样？咁跟住佢就讲咗句啊，咁即系touch wood 啦，到而家为止咧。都真係对于我嚟讲就 work 嘅，就係话因为你做緊节目你好全神贯注，你諗唔到其他嘢嘅。即係当你諗唔到其他嘢，你个专注力分散咗，你就唔会觉得个肚有啲唔舒服啊嗰啲咁样嘅。 咦唔係喎。因为我嘅肠胃比较差喎，嗰阵时做师兄祠堂呢、我好记得有一次入咗。 你有拍档嘛哥仔。 已经入咗 Jingle 啊。我以为自己引到去新聞 啊。即我谂系1:08左右嗰啲时间，谂住应该20分钟顶到嘅，但系一揿咗 Jingle 之后唔得嗰下，你 feel 到有一下你顶唔到。 你听到啲声，可能有啲感觉。 feel 到有一下顶唔到，同阿玲讲：喂，你搞住先。 嗱，我试过有一次咧，即系我半夜做轻谈，我真系嗰次小事故嚟嘅啫。咁跟住咧，咁我点咧？我就拣咗只好长嘅歌，大概唔知6-7分钟嘅，我唔记得系边个。但嗰只歌我熟得好紧要，我系识唱嘅。

即係譬如可能你太太話喂誒抌緊啲嘢啦，唔係跟住你可以反駁就話唔係啊，個仔大個都會玩噶嘛， 哦、 留翻俾佢咯。 哦， 即係我覺得係有呢一個好處喺度嘅。咁嗱，當然啦。誒個仔大個中唔中意玩就另外一件事啦。 係係係，因為我自己係想生女嘅，咁我總之我錫女多啲啦，但我又好驚喎， 我驚咩？ 驚有報應。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啊，波城会放一日假，咁啊由监制 Vincent 代劳嘅。我哋今日有个题目想讨论下嘅 啊， 作为一个男人 系唔可以穷嘅， 系唔可以穷。咁究竟有啲咩技能系需要有嘅咧？嗱，我觉得咧呢度咧，啱啱我哋节目前喺度讨论咧，系好即系叫咩啊？好皮毛啊！因为自从我哋啱啱听到风骚快活人嘅家庭保卫队之后咧。 你要学识点保卫个家庭， 唔系咁简单，而系你要分几个阶段、 嗯。 作为一个男朋友，作为一个老公，同埋作为一个爸爸，你觉得有冇得咁分啊？ 有， 系啦，好啦，作为一个男朋友，最紧要学啲咩？ 嗱，最起码咧就要识得氹女朋友啦。嗱，呢个好废嘅，但系同埋系好空泛嘅，因为咧。男朋友我觉得是要那种个警觉性要好高。 哦。 因为你要嗱几样嘢啦。第一你要随时留意住，即係好似睇天气报告先出门口一样，你要留意住嗰、那个另一半嘅情绪嘅变化啦。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係啦，你要留意佢喜好嘅变化啦。咁然之后呢就要作出适当嘅调节嘅。 嗯。 嗱，咁跟住好啦，去到。 sorry, 我想问你遇过最麻烦嘅女朋友系点？ 最麻烦、啊、 即系有冇嗰啲真系？你觉得我今日有咩唔同、哦？我自己真系未遇过嘅。 我遇过。 咁系有咩唔同？或者你翻唔翻勾到？或者、 哦、我直接放弃噶。我即系直接放弃系因为我会咁样去计算嘅。我如果越估越撞，即系我知道我一定睇唔到分别啦。咁一定系同块面有关嘅多数。即系话可能转咗个妆啊，或者换咗套衫 啊，即系嗰啲 friend 啦， 即系啲外形上嘅嘢啦。 系啦，即系话一好刁钻咁样，原来戴一条颈链，但系条颈链喺里边我又睇到啦，即系嗰啲咁样咧。 换咗个 bra 咁样。 哦，咁又唔会嘅， 睇到。 咁跟住我直接放弃咧，因为我觉得咧，我越估多几次，越估越错咧，嗰团火只会越嚟越劲嘅啫。你明唔明啊？ 我明。好啦，咁呢度有两条路啦，而家好似玩緊啲游戏咁样，吹 BB 打丧尸咁样，嗱有两条路啦。第一条路赖皮地扮幽默去解决件事。 嗯。 第二件事诚恳认错。 哦，我会诚恳认错㗎，因为呢多数前者呢仲死多几钱重㗎会。即係佢会识穿你，哎呀扮乜嘢你唔知就唔知啦，跟住即刻着火。同我诚恳认错呢，咁、那、嗰、個、团火都会有嘅，但係就冇咁大嘅应该。 你诚恳认错可以点认呢？但我冇做错嘢㗎喎，其实。即你变咗唔代表我知，例如我今日问你，你觉得我有咩唔同啊？ 你扎咗条辫囉。 唔係啊，我尋日睇咗本书，个知识涵养高咗啊。 哇，唔该晒喎。 係啦。 不如你话你尋日同今日嘅分别，你今日老咗一日啦，笨。 係啦。即作为一个男人去睇返女人嘅一啲外表上嘅嘢，即例如我今日嗰支唇膏唔係苹果红色，是樱桃红咁样 啊，或者嗰支唇膏是你买嘅， 系啦， 我又知啦。其实我到而家我都唔晓嗰啲化妆品嗰啲嘅。 咁你唔会觉得错在我噶嘛？ 佢会我自己唔觉得系错在自己咯，但系佢会觉得错在你咯，你唔留意佢咯。 咁点道歉咧？即个说话或者啲字眼，你系真系好啦，算啦，唔嗌交啦，我真系认错，定系你啲说话入边系话中有话？去表达到其实我又冇让到你嗰步嘅，不过我氹咗你开心就算啦。 嗱，我试过都即系呢个系半赖皮嘅，咁我就话，咁你嗱，佢话啊，咁你觉得我有咩唔同咗？我话，咁你觉唔觉得你今日开心咗啊？点解开心咗呢？因为你做咗一啲改变咯。咁不过个改变呢，我一时三刻就感受唔到嘅。系啦，咁我亦都好忠实咁同你承认。 啊，监制你可以升职。 你应该系整咗啲嘢嘅，至于整咗啲咩，不如你话俾我听啊。咁咯。 O K， 一氹女仔系要。咁如果实际上嚟讲啦，即系例如识得煮嘢食，识得揸车或者 通渠， 男朋友阶段 都要噶， 都要 通渠。啊，我想讲嗱，呢个而家呢一个年代可能真系唔 work。整电脑。 哦，哈哈哈哈， 整电脑原来系几无敌嘅，即系因为我之前有一位女朋友咧，佢系即系喺追求阶段啦，咁佢系即系对于插电嘅任何嘢，即系包括电脑咧，系有啲有少少笨拙 嘅， 系啦，咁跟住咧好多时佢会问我，哎呀点整噶咁样，或者哎呀个电脑开唔着，其实我话俾你听，我都唔识。即系真实几十年后，我讲翻我都唔识嘅， 唔识嘅。但男人系有种直觉嘅，即系嗰个 instinct 系同颜色对同颜色， 有办法搞得掂， 同窿对同窿咁样， 系啦 系啦。咁你话系咪真系晓咧？背后嘅逻辑同埋个理论咧，其实都系唔识嘅。 嗱，我嗰阵时嗰个做法咧，就系即系点都好啦，我都话，得我嚟睇睇，你起码你出现咗先， 系 出现就系成功嘅第一步。咁跟住咧就係嗰啲啦， 你多個機會上佢屋企啊嘛， 都係嘅。咁同埋等阿伯友又見到啊，呢、這個男仔幾好喎、啊。 我通常趁人哋阿爸媽唔喺度先上去整電腦。 哦，唔係㗎，我調翻轉㗎，即係有時阿伯友喺度咧，咁樣見到，哎呀，你真係好辣，又幫我哋整嘢咁樣。即係其實咧諗翻轉頭有啲笨嘅。 呢啲咪長線投資同埋短線投資嘅分別咯。 係啦， 我係炒散嘅喎。 同埋你係短炒。 係短炒。 系啦，咁我就好多时去到咧，跟住就系好似人哋电视剧嗰啲，即系有阵时啲男主角点样感动到个女主角咧，不在外乎就系车胎爆胎，个男主角喺大滂沱大雨底下帮个女仔换胎就感动咗个女仔噶嘛。 你有试过？ 我冇试过，我识换胎，但系我唔会换啊，唔够力啊。但系即系我就系话嗰样嘢就系、是，就算我整唔到， 系 表现俾你睇，我好努力咁样去整，其实都有帮助嘅，我觉得。咁即系，不过我都试过有一次，我真系上去整电脑咧。我嗰阵时我 format 咗人部电脑死晒。 喂，但系而家呢招真系唔知点解唔得啦。首先可能唔系个个人屋企有电脑啦。 其实咧系因为好简单一句嘅啫，就系、是、有呢、這、一个Google 大神啊。嗰、那个年代冇 Google 大神咧，就好多人都系真系要求人嘅。咁但系而家你有阵时，譬如你遇到问题。你咪上网嗰度抄，嗱，你中意睇文字版嘅教学又得，你睇短片教学亦都得咗。 唔系、哦，我识好多女仔都做唔到呢样嘢嘅， 定系借啲耳唔识啊？ 唔系，我觉得嗱，即系一系咧出现嘅问题咧太易解决，即系唔难处理嘅。 嗯， 一系就出现嗰啲咧根本你冇翻咁上下专业知识咧，你都解决唔到嘅嘢嚟。 诶，调翻转头讲，可能大家又叻咗咧。 系啦，即系例如啲智能电话你而家坏咗，你真系。啊，点整咧？ 哦，换个部咯， 换个部啦。咁但系以前电脑你都仲记得最简单，可能系个风扇过热啊，太多尘啊，条线怼错咗啊，条 RAM 唔够去加 RAM， 即系呢啲基本嘢你会识噶嘛？而家电话啊，唔够 RAM 你点加咧？你真系唔会识噶。 哦，咪直接换个部咯。 系啊，所以咪话嗰个专业嘅要求高咗咯。但系而家反而变咗就系最基本嗰啲装 router 咯。帮人 set router 呢啲嘢，我反而有几次都系上人哋屋企帮人整 router， 咁就掂咗啦。 咁又冇掂咗嘅，真系帮 friend 嘅我。 哦， 帮 friend 嘅啫。 喂，你识呢样嘢，你早讲啊！ 整 router 系啦， 我唔会帮你啊嘛，但系 因为我唔系 你唔系女啊嘛。 哦， 好简单，好直接嘅份。好啦，呢个系作为男朋友要学嘅嘢，即系例如一啲基本嘅电脑知识啦，或者 router 或者整嘢啦。 嗯， 老公啦。 哦，大件事，我话俾你听。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复杂， 我都觉得是。 首先就是男朋友那一堆，刚才我们讲过一堆要有啦，你不可以说因为做了人老公就流失了的。 是 。那 on top 呢是 再加上去的。 是啦，当你升了呢的时候呢， 人的贪欲啊。 啊，都不是的，而是你那个要求高了。 咁好啦，老公要识咩呢？最好识煮饭，最好识一啲嗱，真系再家居啲嘅嘢，譬如厕所塞咗你点算？ 你识唔识整噶？厕所塞咗 嗱，厕所塞咗咧。我就曾經試過塞廁所，我自己上網揾過啲方法嘅，咁所以咧，如果某種廁所塞，我係搞得掂嘅。 係 係啦， 因為有時聽阿方志豪咧，佢都成日自己 DIY 自己整好多嘢噶嘛，即係話又話屋企啲瓷磚又自己鋪啊，個水箱壞咗又自己整啊，又咁樣啦。我都係發現咧，而家翻到屋企咧，有時首先因為呢樣嘢係成個 package 嚟嘅，咩叫成個 package？ 因為我屋企就係咁樣啦。屋企唔知点解咧，某几盏嘅灯咧，佢系零零舍舍嵌咗入个假天花嗰度嘅。 嗯， 咁你已经要换咧，你已经觉得比一般系更加废啦。即系喺你装修间屋嘅时候，或者你租屋嘅时候，你已经睇清楚究竟嗰嚿嘢你 handle 到先。 嗯， 因为你有权嗰嚿嘢系真好似我话斋喺我屋企假天花，或者佢嵌喺个角落头嗰度，原来要扭螺丝嘅，好复杂嘅嘢。咁你基本上一定自己搞唔掂㗎啦，你一定要揾專業人士去幫你換嗰盞燈，即係等於點解有啲人話換光管都要揾人去換啦、 啊。 咁跟住第二樣嘢就係、是、嗰、那個水箱，嗱而家真係呢、這個就真係男人可以反而易啲啦。我屋企有段時間個水箱咧，即係馬桶嘅水箱咧係有啲問題嘅。咁我點樣做呢？我打開個電話，然後揾佢嘅型號，即係例如 AW120 咁樣啦。 嗯。 跟住之後就喺度 search， 通常呢個馬桶會遇到啲咩問題？因為咧而家啲廠商幾好嘅， 佢有教學啊嘛。 就連馬桶啊，佢都有個使用說明書嘅 PDF 抌咗上網。 嗯、 只要你 download 落嚟睇，然後佢就話俾你知，可能咧係水箱有啲人長期你鹹水沖廁嘅話，咁然後就可能有啲鹽積咗喺度。原來咧馬桶嘅水箱咧係要定期洗嘅。你知唔知马桶水箱要洗？ 真系唔知道、 啊，因为佢话咧，你如果假设你屋企仲系用盐水冲厕啦，即系咸水冲厕啦，或者你有摆嗰啲泡泡啊，即系嗰啲去污嘅嘢咧，咁你去水嗰啲位置有权会积咗一啲矿物质啦、 沉淀物啦、 沉淀物啦，咁、 啊、 然后你就要可能每个月有一次咧就放晒入边嘅水，然后用稍微暖少少嘅清水，即系淡水 冲一冲佢， 冲一冲佢，冲一两次。咁樣個水箱就反而會用得好啲，即係啲嘢冇咁淤塞咯。 哦， 咁你當然即係而家就係上網，你多咗好多人分享呢啲嘢嘛，你論壇都有人問點處理，你睇完咪學識咯。咁所以我覺得係易學咗嘅。 係啊，咁嗱，但係呢一啲其實嗱，我自己都好有呢個推動力去處理屋企嘅事情嘅，個原因好簡單。唔系我要俾钱人做噶嘛？ 哦系。 跟住每一次咧，我就成功完成咧，我就自我感觉良好啦。哎呀，又悭咗钱啦。 有冇谂过去学水电技工牌咧？我系有噶， 我 真系行入嗰个联会嗰度睇一睇嗰啲课程章节。我记得嗰时系逢星期二四夜晚上堂，上足四个月，大概千几蚊嘅啫。 我知啊，嗱，真实嚟讲有冇咧？我唔介意学嘅，但我真系冇信心整，因为我知道咧，我对手唔巧嘅，即系我本身我有少少嗰啲叫手残咧。你叫我做呢啲嘢，我可能咧，你表面上你见到嗱，睇好简单，打个比喻，我去买个家私，即系我买个柜翻嚟砌，我 系 有能力咧砌完个柜之后咧，仲有螺丝剩嘅， 个鱼多咋嘛？ 唔系，跟住我翻转头，我一见到我梗系惊啦，咁然之后。跟住我再睇翻上面，哎呀漏咗粒螺丝、啊，跟即系我系会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尤其是呢啲即系咁大件事，你譬如马桶嗰啲，我就真系唔交翻俾专业人士啦。电嗰啲我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啦。 电我会惊嘅，但系如果你话一般淤塞啊，因为电你始终会死人啊。 淤塞我就 OK 嘅。 系啦，即系马桶嗰啲要换嘢啊、扭螺丝啊嗰啲都还好嘅。即係基本好啦，即係換言之，去到作為一個老公，你要有翻基本嘅家居維修能力啦。 係 爸爸啦， 好啦，又升呢啦， 爸爸啦。 哦，咁你就要係負責埋呢一個教育嘅部分啦。嗱，好簡單，你要即係佢要做功課，你都要教佢做功課㗎。即係話，哎呀，爸爸，原來而家要網嗱，而家仲要多多樣添，就係網上學習啦。 哦， 係。咁你網上學習，可能你唔係淨係開一個軟件，就係話哦，你視像教學就搞掂。可能你仲有一啲嘅配套要做，因为而家好夸张，我听人哋讲咧，啊又要拍片，又要剪片， 哦系啊系啊， 跟住、 啊、 又要做呢样做，即系要做啲多媒体嘅工作。嗱、啊，跟住咧就嚟啦，我发觉我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我细个曾经读书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咧非常之唔用功， 嗯， 嗰阵时上电脑堂咧，我就开住部电脑，因为我坐角落头啊嘛。啊啊 我就开咗部电脑，学校啲电脑喺度打机， 正常。 咁跟住然之后咧，但系阿 Sir 咧，佢系嗰几堂系嗰我系打咗嗰几堂机啫， 系， 因为跟住俾人发现咗啦。咁我系嗰几堂阿 Sir 系教乜嘢咧？就系、是、教执相。 哦， 所以咧，嗰阵时我觉得，诶、欸，切都唔关我事噶啦，我都唔想做呢啲，同埋诶，执咩相啫，影得靓咪算咯。点不知嚟到而家十几年后嘅今天系唔得嘅， 系用得着嘅， 系啦，用得着，而我系唔晓嘅。 因为咧，小弟有个契女啦，有时佢啲功课咧都系要嘅，即系例如咧，最近佢有交一份嘅阅书报告啦。例如佢话诶，我系乜乜班嘅边个边个，今日睇咗本书叫《小象笑了》，呢、這个古仔话俾我知，唔知点样点样啦。咁、因为你知道小朋友佢会 NG 或者佢会未必咁顺噶嘛。咁、你去再读多几次啦。咁然后但系问题嚟咩咧？读多几次之后咧，佢又开始攰。咁所以咧， 系个大人攰， 小朋友都攰嘅。咁就发挥咗契爷嘅技能啦。Adobe 帮佢剪翻齐个饼带。所以剪片咧，嗱剪片咧有另外一个技巧，因为你照道理你交功课，你冇得转 shot 噶嘛，咁、所以剪片就用唔着啦，但剪声就用得着嘅、即系因为你可以剪走佢嗰啲 NG 位啊、甩级位，或者你提醒佢嗰啲位咧，就可以剪完后交俾老师。 哦，咁我都试过帮朋友做呢啲嘅，跟住佢觉得好神奇，哎呀唔使录多 take 啊，原来可以。我话系啊，你其实有方法，你做到嗰件事系唔觉嘅，咁始终我哋专业噶嘛。 但系我觉得，即作为一个爸爸，最紧要系咩咧？系你个教育嘅模式啊！即例如啱啱你话要有翻咁上下嘅知识去教育佢啊、但其实未必关个知识事啊。即尤其是去到小学六年级都好，我觉得大部分我哋而家呢一代嘅香港人啦、即你英文字母廿六个数目字你都识啊， 英文字母 啊廿六个英文字母系啊， 唔系数目字 啊 ，sorry 廿六个英文字母啊，咁然后嗰、个叫做基本嘅加减乘除数学到小学唔会唔识啊， 系啊， 你点样教佢先系最难啊嘛，即点解老师要特登去读咩叫教育或者嗰个教嘅过程系点做啊嘛？ 嗱，你讲紧呢一样嘢咧，就包含两样嘢嘅，第一。你晓唔晓教人啦？你识嗰样嘢，你晓教，你要传达你嘅表达能力啦。嗱呢一样，第二样嘢，我觉得亦都系最重要，做男朋友、做老公、做爸爸都必须要嘅咧，耐性。而我系缺乏嘅， 好攰添，忽然之间， 心很累。阿一，我不想努力了， 不如，唉， 嗱嗱嗱， 每个年代都要处理唔同嘅女人。细个处理阿妈，大个处理老婆女朋友， 同埋阿妈， 同埋阿妈啱。再大个啲要处理个女，谂起都好攰。点解冇人处理下我咧？不如， 我可以处理你播只歌，跟住听一听新闻，休息一下， 出去唞一唞气咁样。唉。 想潇洒，给这世界去欣赏。愿你衷心的赞赏，受了伤亦是轻伤，流泪那模样，谁又会原谅？不敢妄想。 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的台湾长荣海运货轮长次轮船身仍然未摆正，预料可能要几个星期才能够脱困，超过200艘货轮堵塞在运河两端，至少100亿美元货物通行受阻。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苏伊士运河作为石油双向运输的关键航道，对能源市场有潜在影响。美方正是密切注视，已经向埃及政府表达愿意提供协助。法新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华府提出调派海军专家团队前往当地协助，美军亦都可以为选择绕道好望角航行的船隻提供建议和支援，但是无法为所有船隻护航。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大佬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比较繁忙噶，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咁就系大佬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坏车，而家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嘅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咁喺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较早前嘅意外虽然清理咗一段时间，咁但系而家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博康村一段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龙尾喺白沙湾码头。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喺沙岭，直至到下午六点钟，沙岭道同埋罗湖道近文锦道路交界一段咧都系会封闭。咁而港铁直至晚上七点，部分东铁线列车系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亦都系局部开放。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队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 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出道多年，日本人气组合生物鼓掌 EQ モノガカリ推出新曲前，天空海阔，越洋访问。 生き物の会です。 ボーカルの吉岡清江です。 ギターリーダー水野良樹です。 ギターハープ山下穂高です。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生物鼓掌访问音乐特辑。 我呢半生就系俾情义两个字累死啊！ 思芬，你扮紧丁蟹啊？ 杰彤，我唔系扮丁蟹，我系扮巨蟹。 咦？咁睇嚟你对巨蟹有啲误会咯？不如今日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里面嘅星座自修室环节，会同大家研究一下巨蟹座嘅特点啊！ 咦？丁蟹系咪巨蟹座嘅咧？ 我唔研究呢啲会有。On a Saturday night。 又到礼拜六，好闷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八点半的精彩由日常扩展到周末，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八点半，有我梁明忠 同埋我梁家琪 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资讯，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今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八点半。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翻到嚟啊！三点十分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咪又要嚟啊？一， 唔使啦，唔使，趁间先，三点半先。好啦，我哋就今日监制有啲题目想同我哋分享嘅，所以我哋今日咧系会有两个嘅笨毒兵团，咁啊听下监制 Vincent 嘅笨毒兵团，睇下佢推介咩先啦。 咁啊一咧就话叫我推介一样嘢啦，咁啊突然间就谂起耳筒啦。咁啊因为咧近排咧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系放狗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到咧啊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未必喜欢戴耳筒嘅。咁、那个好处喺边度咧？就系、是、身边嘅人咧就可以同你一齐欣赏紧你欣赏嘅嘢啦，无论系电视剧好、短片好，或者系一啲嘅音乐选择咧，身边嘅人咧都可以一齐听埋嘅。咁唔好处喺边咧？就是无论是电视剧好、音乐好或者短片啊、电影都好咧，身边嘅人都会同你一起感受一下嘅。咁但系一讲到话耳筒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选择咧，咁就不在外乎两款嘅啫，就系、是、入耳式啦，或者系头戴式嘅耳筒嘅。咁我自己咧耐唔时都会买下耳筒，因为一系就整烂啦，一系就唔见啦。咁多数咧。我自己而家嘅选择就係会选择入耳式嘅耳筒。咁跟住呢入耳式嘅耳筒又再有细分㗎喎。就係、是、究竟係就咁样耳塞型嗰一隻啊，定係还是挂耳式嗰一隻啦。两样我都有试过嘅。入耳式嗰隻个好处呢就係、是、穿戴会容易啲。而挂耳式嘅好处呢就係、是、好似比较上係再贴耳啲同埋再深入啲嘅。咁但係唔好处喺边度呢？挂耳式呢一隻呢就係、是、会有机会因为你嘅耳型嘅问题呢，因为唔係度身订做嘛，即係除非你係一啲嘅专业人士，你係需要去特别去订做啦，咁所以有时就唔係咁 fit 嘅。即係除咗话个耳窿之外，个耳型亦都係有关系啦。咁我近排呢就真係走去试下买一隻嗰啲挂耳式嗰啲，即係我哋叫 Earmon 嗰一类型嘅耳筒啦。即系我而家做节目啊、录音，我都会去选戴嘅。跟住我就发现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啦，就系呢一啲嘅耳筒，如果你系兜风耳，即系好似我咁嘅话咧，咁就弊家伙啦。小弟咧就一边系兜风耳，一边就唔系嘅。兜风耳嗰边咧戴呢一啲嘅耳筒咧就好容易甩嘅。 因为佢有条铁线嘅关系咧，所以每一次咧，我系带住呢啲耳筒嘅时候咧，都要系教一轮啦，搞一轮啦，先至系可以舒舒服服。因为如果唔系咧，喐两嘢咧，跟住又会甩出嚟噶啦。既然咁麻烦，不如带头戴式嘅耳筒啦，我都有戴过。跟住咧，因为我亦都系去到嗰个比较危险男士啦，尤其是啦比较危险嘅年纪啦。戴头戴式咧，咁佢就系头壳顶嗰度有一条带喺度啦。咁呢条带咧，如果我哋长时间戴嘅话咧，就会吸住个头，咁而吸住个头咧，我就发觉咧用多几用嗰、那个位啲头发好似薄咗啲。咁本来几年前咧，我曾经咧就系斥资近乎四位数字啦，即系三位尾四位头嘅数字咧，就买咗个 OK 嘅 headphone 啦。咁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嘛。咁跟住咧就发觉，咦嗰、那个位啲头发开始薄啦，跟住我就唔敢戴啦。所以咧后来我就转戴咗呢啲挂耳式嘅耳筒。咁有人就话关事啦，有人就同我讲话，哎呀，你自己嘅问题嚟，即系唔关啲耳筒事嘅。咁究竟谁是谁非呢？就要系靠你自己去判断啦。不过头发嘅嘢有阵时甩咗就系救唔翻嘅。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发觉有问题嘅话咧，就必须要检视一下你嘅生活习惯啦，你用嘢嘅习惯啦，会唔会都有影响啦？ 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送礼送俾你啊！因为话说呢个题目，我本身谂住留翻同邱国成倾，但见你今日开咗呢个题目，我就想同你倾啦。啱啱监制话可以分入耳式同埋头戴式两款， 系啦，就系、是、我而家同你嘅分别啦。 冇错，但我想讲，小弟最近买咗第三款嘅耳机，估下呢、这个作为一个潮流达人、科技嘅巨子。应该一定知道究竟是哪款的耳机呢？耳 哦，我知咩？耳骨嗰只啊嘛， 冇错啦。 我用过，但其实咧，我个感觉唔系好 all right 噶。我觉得 个、哦、原因系， 我觉得有啲奇怪。嗱，你话系咪听得清楚？听得清楚嘅，但系系咪即系都有分别咧？即系同平时戴开嗰啲，即系我觉得系细声啲咯，都系。 咁嗱，首先我觉得啦，如果你纯粹从个音质去比啊、嗯，即系唔系个人啊，耳机嘅音质去比咧， 好难啊， 一定你平时都系搞呢啲嘢，师傅 留翻俾我啊嘛， 一定系入耳嘅，唔系即系一定系有线系最好嘅， 哦系啊， 系啦，而且系挂耳式嘅有线， 嗯， 甚或乎有啲头戴式嘅有线都 OK 嘅， 嗯， 系啦，即系一定系有线系好啲啦， 嗯， 蓝牙就应该系相对地差啲，因为理论上佢将嗰啲信号系有变过再变噶嘛， 即系唔系原音啦，有啲人觉得吓、 骨传导咧就真系啲声系嗱，我因为咧话说咧就系有一次我系喺嗰个 Lockon 嗰度咧就见到佢卖呢啲咁嘅机啦，咁跟住之后咁佢有啲 demo 机俾你试啊咁样，咁、 嗯、 我就试咗千零蚊嗰个。同埋六百几蚊嗰个嘅分别， 嗯， 同埋一个牌子嘅唔同型号啦， 嗯嗯， 好啦，千零蚊同六百零蚊嘅分别系咩咧？ 一个千零蚊，一个六百零蚊咯， 唔系直接听落个分别我知。 嗱， 你觉得系有咩分别？ 我估啊吓，千零蚊嗰个第一系个外形唔同啲啦，应该系潮啲嘅。咁六百零蚊嗰个样，多数啊吓，多数都系会比较钝少少、薯啲嘅。嗱、这个，呢个系我好笼统嘅谂法。嗱，如果你讲话从音质方面咧。因为即系有啲平价市面上平价嘅 headphone 咧，啲声系好散嘅。 系。 嗱，我戴翻个头盔先。我对音质嘅追求、音色嘅追求咧， 系 就比较低，同埋我唔系好识分嘅。即系你如果你俾个几千银嘅我，同俾个千几银嘅我咧，我未必听得到个分别。 我想问最基本啦 ，MP3 同 Wave 你分唔分到？ 唔系太分到。 嗯， 系啦，即系。即系我唔系嗰啲蛇蛇，即系我嗰啲我又唔得。在 敲打和餐 系啦，嗰我又未去到嗰只嘅。被遗忘的时光， 我睇下冇。 蔡琴， 好 冇我揾俾你。 嗱， 咁跟住另外咧就系嗰啲嘅耳机咧，即系你话骨传导嗰啲啊嘛，好似叫做 系 嘛。嗱，我有个朋友买咗，跟住佢见到我就即系有啲人都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啊？我身边有啲人就觉得咧，你做电台你应该对耳机好有研究。跟住话喂，俾你试下。我试完之后，跟住我话其实系我觉得夹住有啲唔舒服嘅。 哦，系啦，嗱，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啦，因为咧我就系试个 demo 机，咁就 是千零蚊同埋六百零蚊嗰分別啦。點解千零蚊嗰個係貴千零蚊？嗱，我外形其實喺我眼中唔太大分別嘅，即係都係嗰啲色水啊，都好 sporty 咁樣啦。但我覺得最大嘅分別係咩呢？因為佢喺你雲精嗰位喺度震噶嘛。 係啊， 佢有幾震？ 哦，你夾嗰度噶？ 系系，大概呢个位嘛。 我嗰、那个我嗰个试嗰个就夹喺个耳后耳背嗰度嘅。 我嗰个就系夹云精嘅， 系 就系如果千零蚊嗰个咧系冇咁震嘅，即系同一个 volume 同一个音量听落去咧，因为你大概知道嗰个物理嘅原因就系佢震你个骨，然后个骨传去个耳膜噶嘛，系咪先？ 系啊， 即系换言之，佢一定有一定嘅震动啦。 嗯， 咁但系如果千零蚊嗰个就系佢如果同一个音量咧。你冇 feel 到咁唔舒服嘅，如果唔系你去六百零蚊嗰个咧，佢系 狠狠地咁， 系啦，有啲嘢好似系咁震你，然后好似 feel 到你好明显 feel 到，同埋漏声嘅问题严唔严重咯？ 呢嗱漏声我又冇认真去研究，同埋其实我想知嗰啲本身可唔可以我嚟讲电话噶？ 哇， 系咪一个好问题咧？ 好问题， 因为而家你其实咧有阵时你买 headphone 咧，即系就算我而家我做嘢用嗰个耳机咧，我都会系希望有个可以打到電話嘅功能，因為有陣時即係我都唔係好中意用嗰啲無線藍牙嗰一種嘅耳機咧嚟到去講電話嘅，因為成日俾人鬧鬼，我話喂 收啲 咁差， 係啊，收啲音好散嘅藍牙耳機，唔知點解收到好鬼死遠嘅啲聲。 嗱，咁佢有幾個唔同嘅牌子啦，我即係江湖傳聞就話牙刷頭嗰個好似係好聲啲， 即係生果嗰、那個， 係啦係啦。聽講嗰個係好啲嘅，但係呢個我唔肯定啦，我冇認真試過，同埋而家即係由於呢、這個衞生問題咧，都唔啲人都唔鼓勵去借俾我試嘅，咁所以我就冇去體驗過。咁但係反而而家有陣時，譬如我去揀耳機，譬如我之前咁樣咧，我都要揀佢少少外形，即係雖然嗱、 哦、 又係嗰句。等于你买架车一样，架车你几型仔咧系冇意思嘅，因为你坐喺车里边你睇唔到嘅。 我个耳机都好型啊，特别版嚟噶呢个。 哦，睇得出。 系啊，好靓啊。 系啊。咁但系你系睇个耳机个壳啊嘛，都系嗰样嘢。你平时你戴住你睇唔到噶嘛，咁所以你就要去到你嗰、那个用嘅感受，你自己觉得 O 唔 OK 咯？ 系啊，因为点解我买骨传导耳机咧？好简单，因为我会踩单车会行山啊，自己一个。 但系易唔易甩嘅咧？ 我 so far 带佢行，哦，即系咁我。踩单车我未试过，行山就还好嘅、嗯，即系我唔系跑嗰啲嘛，即系唔系八千倍嗰啲跑嘛，嗯、我真系行啫嘛。咁、 嗯、 因为我有时你又担心自己一个行山，咁你嗰个叫做戴住个耳机，你塞住个耳仔有一定嘅危险性啦、 嗯， 或者你踩单车都系噶嘛。咁所以咧，即系个骨传导其实最早嗰个设计系令到你唔会听唔到附近嘅危险声音咯、 哦， 所以系俾啲跑步啊、踩单车啊或者行山嘅人用噶嘛。所以我就买咗一个，咁但我就唔系买嗰个大牌子嘅， 嗯， 我就买咗一个比较山寨啲嘅牌子，韩国嘅牌子， 嗯， 三百零蚊，连百激喺入边， 嗯， 跟住发现，咦，又几得意，跟住就觉得啊，几好玩，因为三百零蚊买嚟玩一下，你唔啱就 OK 噶嘛，系啊，咁所以就我反而觉得骨传导系我呢排觉得买个最得意嘅耳机， 嗱。我自己呢就第一我觉得嗰个 fit 味系好啱我心水啦。咁第二就系嗰样嘢我返工用唔到呢，我又觉得真系争啲嘅。不过同埋有时你戴耳机呢，其实另外仲有一样嘢就是、有啲人就话喂咩嘢边隻靓声呀去试。咁其实有时你去买耳机真系好睇个人嘅。而家好多时我哋网上买呢，咁我哋会睇一啲嘅评价，咁睇完就撳個掣，人哋寄去你屋企噶嘛？ 你睇唔睇明先啲評價？ 啲評價咧，嗱嗰啲咩音數嗰啲，我睇唔明噶啦，我就一定唔曉噶啦。咁再者，你冇可能話喺屋企嗰度，你譬如你上網睇嗰啲評測咧，你聽下個聲個效果，你亦都聽唔到嘅。 係係係。 咁跟住好啦，唯獨是係咩咧？即係膽薄膽啦！你睇下首先你對個牌子嘅有冇信任啦？ 係係 係啦。咁另外就係睇啲人寫，譬如話譬如性价比成日我哋讲就系话个价钱以及佢嘅质素，咁同埋而家就多咗一样嘢咧，就系会讲话嗰啲叫 noise cancelling 啦，即系嗰啲隔音嗰一样嘢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感受呢一种嘅 noise cancelling 嘅科技嘅时候咧，我直情系惊为天人，系真系惊为天人，因为嗰下我会觉得哇死啦，我过马路真系好惊嘅，会即系真系去到咁样样嘅。咁而家就好多系嗰一类型嘅产品啦。咁我自己都后来我都买咗一只嘅，跟住我但系我就好少用。咁讲真，因为第一人哋同我讲嘢我听唔到啦。 叫我睇车，我又听唔到啦。即系平时我哋听到个宣传声，但睇车啊！ 如果佢唔系用紧，佢如果唔系用紧 M P 3嗰个， 系啦系啦，即系我就好惊嘅。咁所以反而咧，我俾嚿钱买咗嗰个科技，我真系少用嘅。 但你而家呢个系215啫嘛，系咪？而家用紧呢个 系啊，普通 的 咯。 咁因为我第一次有 My Blow 嘅感觉，都系215咯。 嗯， 因为以前僆仔你都系可能系买 P 字头嗰啲。百零蚊一個嘅耳機啫嘛，咁、你去到呢個價位，其實差唔多去 I 四字頭，佢未到四字嘅 I 四字嘅啫。你已經覺得嗰種隔音嘅效果係 隔音一樣嘢啦。咁另外就係聽嗰個音色啦，即係有陣時你以前去買 headphone 咧，你可能會你攞手機，你吉落去個手機嗰度試或者點，咁啦攞咩歌嚟試咧？其實呢一個都係。我都成日喺度谂嘅，即系譬如买咗之后，先生你试唔试一试先啊？咁样试啊，我攞咩歌嚟试咧？我求其喺电话笃只歌嘅啫。跟住后来我就发现到咧，我第一次惊为天人嘅咧，就系某一个嘅品牌咧，听讲就系个 base 好劲嘅。咁因为我系中意听啲重音嘅嘢，咁所以咧，我个电话就永远都会有一啲乐队嗰啲好 rock 嗰啲歌咧，我就攞嗰啲嚟试，就听下嗰啲重音够唔够实净，砰砰声咧。咁就啱啦。咁但係其實又係嗰句啦，喺我哋工作裏面有時我哋要聽原音會好啲嘅、 哦。 因為你嗰啲我哋叫加咗味精嗰一啲嘅耳機呢，你做完晒所有嘢，你跟住喺收音機播出街，可能又有分別。 係怪 嘅。係啦，就會係唔同咗嘅。咁同埋要時間適應嘅。講真。因為我每一次我換咗新嘅耳機，我戴落去，嘩點解聲咁好似咁曳咁樣嘅。 係係 係。次次都系咁样， 佢哋话要煲噶嘛个耳机。 我唔知点样煲啦。咁但系好似话唔知连续播系咁狂喺度播歌，有佢 hea 喺树啊嘛。 嗱，我听过几个啦，因为又系啲 technician 嘅师傅教我哋噶嘛。 嗯， 即系你知我同你其中一个共通点就系同啲 technician 好熟，成日同我哋讲话边度有平嘢卖啊，平耳机啊，成啊。 正一魔鬼啊， 导咗我哋好多嘢啦。我听过两款嘅，第一个就话其实斋煲淋佢，因为啲线系金属线啊嘛。 嗯。 咁所以咧，你要令到佢嗰个叫做震翻软佢，佢先至淋啲嘢冇咁掘啊。 嗯， 呢个第一个原理。第二个咧就系另外一种煲法系咩咧？你听开啲咩，你煲咩？即系你听开啲重音嘅，咁你煲翻啲重音咯。 嗯， 咁佢要弹翻佢嗰个 frequency 嘛。 嗯， 咁另外仲有一款咧，就系喺网上面喺 YouTube 系可以揾到嘅，就系 How to 煲 headphone 咁样啦。 嗯， 咁跟住之后咧，佢会由零 hertz 去到萬几两萬 hertz 不断喺度 loop 嚟 loop 去咯。 哦，就系、是、一个煲 headphone 嘅短片。 系啦，咁就等你不断系咁煲到最高音，佢又煲翻落低音又上翻高音，不断煲个几两个钟。咁有啲人就话起码要煲30个钟以上，有啲人就话煲40个钟。嗱，咁当然咧，亦都有啲人话咩咧？其实只系商家，即系嗰啲耳机嘅制造商咧。想出嚟嘅一个骗局嚟嘅， 嗯， 即系in case你买咗翻去唔啱心水啦， 嗯， 佢就同你讲你未煲够咯， 啊， 你未煲够，所以啲声咪唔靓咯， 会 唔 会一 间 煲下煲坏咗，跟住哎呀坏咗，哎呀，咁你又要买个啦，咁 应该我好少煲坏耳机，通常都系断啲线位啊嘛， 系啊，你有阵时啲手势差咧，咁同埋好容易嘅，譬如我哋坐喺录音室咁样。嗰條線啊，好多時抌咗個地下度，俾啲凳硬兩下就玩完噶啦嘛。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大家買好多，即係用好多錢去買耳機啦，即係、我啲 friend 出人生第一份糧嘅時候，係買咗個萬零蚊嘅耳機，就抌曬落去啊！ 哇！ 佢用到而家，即係用咗六七年啦，用到而家、但我話：咁你邊度攞啲歌咧？咁啊，大家笑下啦。咁我覺得大家預期去買咁貴嘅耳機，其實應該要買翻啲 CD 啊，或者買翻啲毛，即係嗰啲咩真係買翻隻碟啊！ 嗰啲 lossless 嗰啲係，或者有一啲我就聽我哋普通話台嘅同事啊葉宇波咧，佢就好有研究嘅。咁佢話而家咧網上嘅串流平台咧，咁係另外你有你可能你俾錢，咁你咪有聽歌嘅 320K 咁樣啦。 係啦，跟住你另外再有一個package 咧，就係、是、你可以買個再貴啲嘅，咁、你就可以聽嗰啲無損嗰啲嘅。咁當然啦，你如果有機會見到葉宇波咧，佢係真係好講究嘅，無論係佢自己用嘅器材上面啦，佢嘅耳機啊，所有嘢咧。即系佢系好劲抽嘅，所以我买 headphone 我都问佢嘅。 咁你都会个 source 系靓，你听出嚟先值噶嘛？ 系啊，佢对声音系好追求嘅。 嗱，如果你而家用紧靓 headphone 听紧我是你的后援会嘅话咧，有好嘢益你啊！ 系咪刘德华？ 好似系， 但其实喺收音机听出嚟啲声系唔靓，因为压缩过嘅。要听嘅话，自己买翻只碟嚟听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过去一个月有部分国际媒体对本港检疫安排提出质疑。他强调，特区政府所有防控疫情工作都是依法办事，一视同仁，以公共卫生为首要考虑。林鄭月娥發表每月抗疫報告表示，食肆群組和健身室群組令到確診個案數字在過去一個月出現兩個小高峰。按港大團隊的分析，這些個案應該只是第四波疫情的延續，相信並沒有輸入個案，特別是變種的病毒株流入社區。他說當局分析認為這一波疫情明顯較去年兩波疫情更難壓止，一直未能夠完全切斷存在社區的傳播鏈。至於本港的外防輸入措施就取得成功。有游泳教練團體呼籲政府考慮早日重開泳池和泳灘，包括建議政府分區或者分時段開放泳池，以及限制入場人數等，避免一刀切管理。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及核下香港游泳業界關注組表示，希望政府和業界建立正常溝通渠道，建議政府按照疫情局部開放泳池，並且暫停使用更衣室淋浴設施，亦都可以要求泳客在游泳以外的时间都要佩戴口罩，以及只是容许接种两剂疫苗人士或者持有阴性检测结果的市民进入泳池。关注组亦都提出自我监管约章，倡议游泳教练和学员定期接受病毒检测，教练在水中佩戴面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等。食环署和警方在美孚九华径打击涉及无牌经营食物业的烧烤场，

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子君 Area， 我是香港体育舞蹈总会的运动员，现在就15岁，在培侨村读中四，选修 Econ 和 PE。咁我六岁开始就已经接触体育舞蹈啦。咁长期目标就是成为体院的香港精英运动员，为香港出战亚运和奥运。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黄淑仪， 力老是他的强项。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咁我就是一个作家，出了六本小说。咁我写嘢嘅同时，我都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嘅，所以咧我都开咗 channel 专门同大家分享一下金庸啊、古龙啊呢啲名家武侠小说作品。 佢唔只系作家，仲系一位中国历史系博士生。佢话读中史对创作有呢一方面嘅帮助， 就系你写论文写到咁闷嗰阵，你写小说嗰阵就会觉得更有趣噶。世上都冇乜嘢系闷得过写中史嘅论文嘅， 除咗写论文。写小说，陈美图仲写咗300多个武侠短篇故事。佢认为要做作家唔难，最紧要系想写、敢写、肯写。 当你会谂我点样可以将件事写得最好，唔好嘥我先写出嚟咧，怕嘥咁就写唔成啦。 或者喺每个梦想成真嘅故事背后，都有一份唔怕嘥嘅精神。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午时间3:39啊，播报天气啊，唔该。 好，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3至4，即系由低至中。紫外光指数咧就系5啊，即系中嘅。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早晚系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嗱，讲完个天气咧，提一提大家先啦，即系家务嘅温馨提示，提我啊，就系话咧要系时候 check 一 check 咧屋企啲风扇啦，work 唔 work 啦，如果唔 work 咧，就好喺呢一个嘅星期快啲去买啦。 哦， 因 为 下个礼拜热咧，咁就会冇货。 我又提一提家务咧，要洗 家务定系 提一提另家务、啊，要洗一洗嗰、那个。我冇理由用零加冇算啦， 你 睇睇 Auntie 啦，要洗冷气机隔尘网。 哦，佢已经指示咗我去做呢样嘢， 好嘢， 而我未做，对唔住， 小事啦。所以唔系，但我又觉得不能操之过急嘅，因为正所谓未食五月粽啊， 寒衣不入笼啊嘛。 冇错， 好事好事。 因为礼拜一，礼拜一我真心觉得啊，应该都热噶啦，着咗件短袖翻工， 后悔。 哇，我净系晏昼出去食 lunch 啊。因为小弟个公司喺太古坊嗰头，对住海边嗰、那个东隧口啦，咁啲风就直打埋嚟，哇，冻到我腾腾震啊，真系。 啊，系咪要播翻只嗰啲？ 咁又唔使，咁又唔使播 Simon 啦，到我推介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如果你觉得放工好攰，又唔想翻屋企，但你又冇好似监制咁有架车可以自己坐喺上面休息一下，咁可以去边呢？即系夜晚黑咪蒙啊，就不能坐喺呢个嘅山上面啦，即系好似我咁好中意自己一个坐喺山顶嘅有段时间。一危险啊嘛，唔建议大家夜晚一个去行山。咁但系咧，有个地方咧相对地安全嘅，就系边度咧？就系公园啦。即系自己一个夜妈妈坐喺公园嗰度，望住啲情侣行嚟行去，望住啲可能阿爸阿妈带住啲细路哥喺度玩，望住一啲饮醉酒嘅人行过，望住一啲啱啱放工嘅人，你会发现哇！呢、这个世界都真系几大， 即系自己原来都几渺小，因为咧嗰种感觉咧，同你喺山上面感受大自然嘅宏大，同你喺闹市入边见到林林种种嘅人，嗰种渺小系唔同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荐你一样嘢，冇嘢做嘅话咧，不妨啊试下一个人坐喺公园，你买罐汽水又好，买罐啤酒又好，买支雪糕又好，坐喺度睇下呢个世界，你会发现呢个世界真系好大。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荐你呢样嘢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你自己有车系咪好少会自己一个坐喺街度？ 唔得噶，好热噶，我话俾你听，傻猪嚟嘅。我夏天试过，嗱，我以前我啱啱买车嘅时候咧，我都有谂过，哎呀，有阵时个人忧郁起上嚟， 系啊， 不如买支嘢饮，坐喺架车嗰度打开个窗，跟住我话俾你听，热到黐线嘅， 系咪咁样？ 尤其是夏天， 一个人坐喺车入边， 好热， 唔想翻到屋企，翻到屋企又要对住嗰、那个。都不知道爱不爱的女人，不如自己一个在车上面，是不是这种 feel 啊？ 那些中间你说的那些字句很有问题啊，很有问题啊。应该呢，应该我觉得是有时候是想自己静下的。那你譬如回完工，跟住哎，即是你回到家，你始终都只要你回到家见到人呢，你都要讲嘢嘅，即系我觉得吓，咁、即系无论系阿妈我翻嚟啦，阿妈我翻嚟啦，即系你用唔同嘅语气，你跟住你后边阿妈我翻嚟后边都有啲嘢要讲嘅、我觉得。 我饮汤啦喂， 系啦，即系咁，所以有阵时我想静一静，我坐低揿下电话好，想面书碌下又好，即系我都会有阵时我会咁坐喺度嘅。咁但系嗱，而家都仲得，而家我可以坐多五分钟，听多阵 L 八 O 嘅，我放工。咁、但系咧。但系跟住咧，后来咧，就我谂过多两个礼拜应该唔得噶啦。咁就系因为熄咗架车，因为停车要熄匙啊嘛。熄咗架车，嗰阵冷气开始过咗咧，你就开始觉得焗噶啦。 哦， 咁你打开个窗咩？啲风吹入嚟又热、 哦。哦，系、哦。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你讲话坐公园嗰啲，我就中意嘅。 因为咧，我自己咧有段时间咧，嗱，真系极危险，我唔建议大家做啊。我系自己一个夜晚行上山，坐喺山顶上面睇下即系东区嗰夜景嘅。咁因为嗰座山系我由细到大都行嗰座，行咗廿几年，咁、我非常之熟悉。我又带齐电筒啊，成啊嗰嘢 指南针 系啦，咩都带齐晒啦。 啊，悟空好嘢啊！ 系啦，咁然后咁我先至会咁样上，但系自己一个即系就唔建议大家咁行啦。咁所以咧，我点解有呢个嘅体悟咧？就系啱啱星期一，我就话好冻啊，星期二、星期一、二啦，都仲系好冻嘅时候。坐咗喺个公园嗰度，喺一嗰日咁啱要揾个 friend， 咁佢未放工，就自己一个坐咗喺尖沙咀嗰个咩八周年纪念公园嗰度咧，即系系咪 好多时拍戏 到南嗰度系啦， 好多时拍戏都会有嘅。 跟住我坐咗喺度，咁啊肚饿咁买咗个包食住先，然后买咗罐啤酒坐咗度，即有时我唔想翻屋企嘅原因系你翻到屋企你就 feel 到嗰日完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我翻到屋企，我就 feel 到啊，系啦，要冲凉啦，冲完你要刷牙，要搞少少听日嘅嘢，咁、你就要瞓啦。咁你今日就好似完咗啦嘛。咁、但系我就想坐喺条街或者坐喺公园嗰度，我就系咩都唔谂唞下。咁跟住我就发现，哦，我睇到好多嘢。首先，由于嗰度系尖沙咀啦，位处于一个叫做闹市当中。而尖沙咀最多系咩啊 ？OL， 尖沙咀 Sushi 啊！几多靓女啊！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喺嗰度望住啦。啊，啲妙龄少女，我见到有几个系点样咧？即系啱啱放工嘅 O L 啊，因为佢平时翻工系要着高踭鞋噶嘛。佢嚟到公园换鞋咯。跟住之后，喺度望下女仔有几 靓。咁啊，小姐要唔要 幫你拎一拎啊。 咁、哦、又冇，咁又冇，我真係離遠以一個觀察人類嘅感覺去睇下成件事。咁、跟住你又都會見到啲情侶啦，即係夜晚兩個人可能又喺附近轉，又跑步跑到嚟呢度啦。 係， 佢兩個人係互相喺度雙人拉筋又有啦。咁佢亦都有啲醉酒佬喺度啦，咁亦都見過有個係，我估應該係啲流浪漢嚟嘅，就行過嚟逐個逐個問啊，先生有冇廿蚊借嚟啊，有冇廿蚊借嚟啊，咁樣四周圍問。 你幾時還先？ 咁我又冇，我扮聽唔到，唔好意思啊，冇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又幾中意咁樣坐喺度咧，就係睇呢個世界發生嘅所有事情咯。 嗯， 就係咁樣啦。 咦？你應該好快遁入空門噶咯？聽你咁講。 點解咧？ 唔知啊，我自己呢，我有一段时间的确系我都会有阵时望下啲人啊，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嘅事情可以翻电台做节目讲啦。跟住而家呢，我就反而系中意去啲即系静静啲，唔系太多人经过，譬如城门河边咁样搵张望住条河嘅灯， 哇， 咁样坐喺树嘅， 好 sad 啊呢件事。 唔系啊，即系我系真系想静下 啊， 唔谂嘢，即系就咁样系纯粹放空个脑咁坐喺树嘅啫。 但系。有得唔谂嘢嘅咩？ 都尽量控制自己咯。 即系呢个系， 即系未至于系冥想啦。 系 啦，因为如果我即系我试过冥想系瞓着咗嘅。 唔系咁嗰下你个脑系处于一个咩嘅状态？系啊，我真系唔识唔谂嘢咯。 嗯， 即系我个脑一定系喺度嗱，例如好似啱啱我讲嗰几个 case 啊，OL 咁样啦。 啊，啲女仔靓唔靓嘅咧？你又会谂？ 系啦，我会谂啊，有冇男朋友嘅咧？啊！做咩自己一个咁夜放工？究竟翻咩工嘅咧？啊，原来要咁。好啦，见到啲醉酒佬嘅，咁我会喺度谂，哦、啊，咁早饮醉酒嘅，咁渣嘅。好啦，见到啲情侣喺度啦，咁啊啱啱跑步，我心谂，哇，边度跑过嚟咁 sweet 嘅？即系会你一定有嘢系会喺个脑入边弹出嚟噶嘛？ 系啊，嗱，譬如即系回应翻你头先嗰样嘢咧，我系会点嘅咧？我系望过，哦 ，OL 啊，放工、啊。哦，完噶啦， 咁你仲早啲遁入空门啦？ 咁唔系因为我觉得或者我的性格咧就系我谂完又冇答案嘅，我唔会走去问佢，喂，你系咪好靓噶？咁我唔会走去问佢噶嘛。 系， 咁即系譬如话个醉酒佬咁样，佢饮醉酒，我唔会问佢你做咩要饮到咁醉啊？嗱，即系又系又冇答案噶嘛，即系呢个你头先你系谂紧答案啊嘛。 我系想谂紧有咩可能性可以出现咯，即系我唔需要有一个正确答案，但系会谂有咩可能性咯。 唔系，我会后一步谂嘅就系话谂完咁又点咧、 哦？ 即系我性格啦，可能呢一个系咁，所以我有阵时可以系放空个脑坐喺度，即系就对眼系冇焦点咁样，唔知望紧乜嘅。 嗯， 咁即系有阵时我夜晚都系噶，我放狗，有阵时我放狗行成个钟。咁系点解咧？咁就系我系好机械化咁样行，平时行开嗰条路，你问我喺街上面见到啲乜嘢，我唔记得嘅。 嗯， 因为我系唔谂啊嘛，即系总之我系安全情况过到马路。有阵时我拣啲路咧系唔使过马路嘅添，我就咁一个圈咁样行完我就算啦。 嗯， 即系会系咁样样咯，因为平时翻工啊或者即系做其他嘢都已经即系个脑需要思考啦，咁啊需要俾自己静下。但系有阵时就系呢个习惯咧。会影响到我会被阿妈闹嘅，就系话我成日啲嘢冇心装载。 但系好啦，咁嗰段时间假设你就坐喺城门河旁边啦、 嗯。 因为我觉得喺我立场，我觉得今次个唔同系咩？因为我自己都有时会坐喺鲗鱼涌公园个海旁，即系望住对面油塘嗰个位。 嗯， 即系冇嘢做，即系坐喺度坐两个零钟，咁又未到冇嘢做嘅，你会买支嘢饮又好， 买杯雪糕又好， 买杯雪糕。几好味咁样又好，或者你听下收音，你会听歌或者听收音机啊？ 以前会，而家唔会。 点解呢？ 因为我真系想静咯。如果我听收音机，嗰个人讲嘢，咁我又要即系我要思考啦，我要消化佢讲嘢啊嘛。咁、哦、要听歌，嗰只歌我识唱嘅，我又会跟住唱。即系嗱，呢啲系好自动嘅。 系 啦，即系我唔唱出声，我个脑里边都唱紧，咁又影响到我嗰个唔谂嘢嗰个。状态，咁所以我就系多数静静地嘅，即系有阵时喺度行，我就望下望下呢度，望下嗰度，哎呀嗰度，今日城门河啲水好浊、哦，臭、哦，咁即系我知道系谂呢啲咯， 即系你系会行嘅城门河，唔系坐喺度。 我系行到一橛，咁跟住我见到诶张凳冇人，我仲要拣嗰啲咧，佢几排凳附近都冇人，我先坐低嘅。因为我唔想我坐低，跟住隔篱咧又话 有啲情侣， 哎呀 B B 猪， 唔好摸我啦。 啊，咁又冇嘅，即系咯，我又唔想有阵时有啲阿叔又喺度讲嘢啦， 咁样， 同埋聽粵曲啦，即係我台有時係有呢啲咁樣嘅。咁如果一有我一見到有人嚟，我就走噶啦。 哦，因為我啱啱想問嗰個位置就係在於我嘅分別就係我有時我都好話齋，我會自己一個上山頂啦。 嗯， 無論係日頭，我都試過嗰陣時係四點幾上到喺個山上面坐到六點幾先落嘅，我齋坐喺度吹風。咁嗰度你冇人見到，因為喺個山頂上面嗰個位係特登揾咗個冇人嘅位置，我就係睇住成個維多利亞港， 嗯， 冇人嘅， 嗯， 咁呢個路咧，我好似又係停唔到嘅，即係我會喺度諗 思考人生啦，開始 係啊，咁你會諗啊，點解好似呢個禮拜好似好攰咁樣嘅？又或者我嗱，假設我啱啱個話齋，即係我望到對面油塘啦，我真係成日喺度諗，其實香港都幾多樓嘅，成個九龍塞死曬嘅， 唔該曬。 系啦，即系我会谂呢啲嘢，咁究竟仲可以点样发展呢？点解嗰个邮轮码头起咗喺嗰度，好似冇用嘅？即系个脑系冇一刻停落嚟咯。 嗯， 咁就算好啦，咁今次去睇嗱，或者你睇或者就最老土啊，就算我喺山上面，我见到只雀仔飞过，嗰啲大雕飞过嗰啲咁样啦，好似做雀仔几舒服。即系有时 跟住就唔知佢有冇女朋友嘅咧，咁啦又谂 究竟喺个雀仔嘅概念去睇呢个世界系点咧？即系个脑好似冇停过咁样， 咁呢一个我都有你呢个阶段吓，我同你都有啲距离嘅， 哦系 啦，咁跟住可能系啦，慢慢又生唔嚟唔出，咁慢慢 泛都生唔出啦， 泛都生唔出 ，OK 系啊，咁即系总之就系、是、你谂下，你开始发觉咧，诶谂嚟谂去冇答案嘅，你自然就唔谂噶啦。咁我都有你呢个阶段，我都会谂噶嘛。 你会唔会喺闹市入边睇人咧？因为嗱，即系我啱啱喺公园都叫静啲啊，即系我咁样自己个坐埋一边睇嘛，直情企喺深水埗嗰度，饮住杯珍珠奶茶。啊，呢、這个阿叔咁得意嘅，啊呢个摆档嘅阿叔咁搞笑嘅，你有冇呢铺人？ 我人生百态我会睇， 嗯， 系啊，因为有阵时其实你睇呢啲咧，即系撇除做唔做节目嗰样，有阵时你会谂通一啲嘢嘅。即系你会谂下啊，譬如可能我假设我心中有个郁结，我譬如可能啊，我举例，我翻工唔愉快咁先算啦，跟住我好唔开心咁样啊，你使唔使播翻嗰个音乐啊？ 哦，俾你， 我今日翻工好唔开心，我放咗工之后，我一个人去到深水埗，停车场泊车好贵，但系。我都泊低咗架车，我行到出去鸭寮街，好多人，咦人唱歌嘅喂， 系咁系寂寞的男人嚟噶嘛？我以为你夹歌添，啱 唔系啊？你太细声，我真系入翻情绪先。鸭寮街好多人，多人到我唞唔到气，但系当我见到喺排档嗰啲哥哥姐姐。他们很努力地叫卖，身水身汗都没有生意。我就发觉其实每一个人上班的有哪个不辛苦的。就是这样，我就走去帮衬了他买一底鸡蛋仔。 好嘢好嘢好嘢，今天的节目完了，我们播第二首歌来。 那天我说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都系有一首歌想播嘅。我想是代表少年波胜和八宝一送给我们这个剧里面的永远的女主角口切岩琼子，多谢你。 还要的一心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 照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迷惘只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定他生再拥抱。